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07集，报仇雪恨。贾桂枝笑看着周婉东说：“ 我们老赵是活不过来了。白小姐挂我了，她说让你们看个坟都看不好，现在人丢了上哪儿找去？” 这不像是细线，而像是没头没脑的虫子，而且一定不是什么善类。周万东压根就没去听贾桂枝到底在讲什么，他紧张地示意着贾桂枝拿走拿走，但是贾桂枝像是没看到一样，他继续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。 好在白小姐也没这么生气，还说不会让藤沙取了我的性命，又说你们贾家这么多年也辛苦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。 那个怪东西越爬越近了，周婉东脸上的肌肉都在抽搐了。 我说其实我也没什么想法，我不图别的，就是想为我们老赵报仇。 听到报仇这两个字，周婉东瞬间僵住了。贾桂枝的目光缓缓落到了周万东身上。 这么多日子东奔西跑的，你当我忘记了是吧？我怎么会忘记呢？俺们那个女人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归根结底，我们老赵可是死在你手上的。我想着你这种人一定干过很多坏事，手上也不止我们家老赵一条人命，一刀捅死你太便宜你了，你就该活着，长长久久的受活罪。 那细线蠕动到了周万东的脖子上，冰凉的冷意渗到皮肤下面。周万东死死闭住嘴巴，拼命去摇头，似乎想把那东西甩落在旁。贾桂枝嘿嘿笑了两声，忽然脸色一变，近乎狰狞地扑过去，双手狠狠地掰开了周万东的嘴。他说：“ 我求白英小姐给我藤沙，你死了太便宜，瘫痪了也太便宜，凭什么下半辈子太太平平地躺着呢？我给你找了个朋友，你们相亲相爱不离不弃呀、 周万东挣扎的幅度更大了，凉意如如爬进了他的嘴里，划过喉管的时候，周万东近乎绝望地痉挛了一下。贾桂枝反而笑了，他如释重负地坐回椅子上，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。他从衣兜里掏出了那个黑白相间、细细长长的物件。 说好的九眼天珠，我这个人说话算话，说了给你就不会诓人。 这就是九眼天珠，黑黑白白， 貌不惊人，乍一看像是塑料合成品。贾桂枝拽过周万东一只手，把九眼天珠塞进他的掌心，又面带讥诮地帮他把手掌合起来。 来，摸摸看，辛苦了这么久，如果摸都没摸过，未免太不甘心了。 周万东活活撕了他的心都有了，眼底露出了极其凶悍的光来。贾桂枝很是无所谓的笑笑，他起身走到窗前，轻轻地推开半扇，说了句： 该到了吧。 远处隐隐传来警车的声音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了。贾桂枝嘴角带着微笑，一级级走下台阶。腾沙再也不是贾家的威胁了，自家老赵的仇也报了。警察来的时候会发现周万东身边的那颗九眼天珠，他们会帮忙物归原主的。从未感觉这么轻松，真好，一切都了了。傍晚时分，严福瑞接到秦放的电话，兴冲冲出门左转，车停在林荫道的尽头。秦放正打开后备箱，大包小包地往下拎，拎袋精美异常，探头一看，风衣、靴子、丝巾、配饰什么的，都是只在大广告上见过的外国模特穿的牌子。严福瑞扒拉了半天，大失所望： 咋都是斯坦小姐的呀？你啥子都没给我带啊？ 秦放没听清楚。 什么？ 严福瑞不说话了，这话真说出来显得自己挺小气，挺贪便宜似的。怎么说呢，他绝对不是稀罕这个，就是觉得秦放吧。 哦，对，就是觉得秦放不会做人，他给斯腾小姐买了那么多衣服，好歹也给我收双袜子，礼节礼节懂不懂？关键还让我跑腿，这么大包小包还要哼哧哼哧拎回去。 严福瑞不乐意了，开始找茬。 你这个车停这干嘛？停门口呗，还省得我跑了。 路不够宽。 这理由简直是令人发指。严福瑞眼珠子险些瞪下来。 这还不够宽，横躺两个你都够了。 秦放一句话就把他给呛回去了。 是我会开车还是你会开车？你以为路比车宽就行了？ 严福瑞不会开车，他只推过串串香的板车，推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地避开汽车，生怕蹭着了好车赔不起。汽车当然是比板车高端大气，规则也多，想来路比车宽是不够的。秦放一凶，严福瑞就气短了。 哦， 他双手拎满了包往回走，见秦放没有跟上的意思。 你不见思成小姐吗？ 公司是忙。 严福瑞心里说。 以前没见你忙啊，现在怎么就天天忙啊？ 又想起什么，他接着道。 思成小姐说今天晚上要去雷峰塔那里啊。 秦放愣了一下，沉默了一会儿说。 知道了，那也随便他。 你不来吗？万一斯腾小姐找到了白银小姐的尸骨，说不定就活体了。活体这事多稀罕，一辈子也撞不见一回呢。你不来看吗？ 秦放转身去拉车门。 不来，公司是忙。 忽然说到这些，斯腾也很意外。但是他很快想到这是自己提过的。那时候 司藤说觉得现代人的时装穿着也很好看。秦放回答说， 我也觉得你如果穿我们现代的衣服会很好看的。到了杭水之后，我带你去购物中心逛逛，你应该会喜欢那种收腰的风衣、高跟的皮靴还有墨镜。 秦放都记着，说过的也都做到，但是奇怪的，心里有些惆怅，觉得他是一件件把未了的事情都清了，好像是在说，啊，你看，都做完了吧，我都做完了吧，两清了吧，我能走了吧。严福瑞在边上察言观色， 司藤小姐，不坏什么？ 司藤的目光落在自己的旗袍下摆上，这纹样繁复的旗袍精彩细剪，熨贴的像是女人的第二层肌肤。司藤开始屏息静气，他仿佛感觉到这衣服都像是在呼吸，像极了他脱胎的那个时代，暗香浮动，月漫黄昏，每个女人都活得低眉婉转，悄声细气。 不坏什么？ 司藤随手把拎带都推到一边。 还不到时候。 入夜，秦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摸过手机看了看时间，夜半11:05。犹豫再三，他还是给严福瑞拨了个电话。那头严福瑞的声音听起来像哭。 哎呀，秦放啊，拜托你不要吓人好吗？你是怕我不会被守卫逮到去吗？ 大晚上的，西照山上黑咕隆咚，雷峰塔的塔身倒是有光，悠悠晃晃的被周围的黑暗吞噬着，塔下的石灯透出晕红色的光，乍一看像鬼故事里灯笼大的血红眼睛。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，禅造林玉镜，有光更吓人。严福瑞胆子小，战战兢兢抱一把铁锨，一进景区就心慌气短，稍有风吹草动就觉得是惊动了值夜班的守卫。偏偏这个时候，秦放拨电话过来，手机震动的声音忽然传来的时候，他就差怪叫一声撒腿就跑了。秦放问他， 你和司藤在里面了？ 严福瑞嗯了一声， 啊，是的，司藤小姐一直在走，走走停停看看，这山这么大，谁晓得骨头埋在哪里啊？这要一处处挖，我得挖上2个月。而且啊，这土一松，景区肯定会加强保安防卫了。 这严福瑞的脑袋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长的，用脚趾头想，司藤也不可能真的叫他挨处去挖呀。秦放又好气又好笑，顿了顿说， 先这样吧，有消息了再给我打电话。 严福瑞装好手机，这才发现司藤已经停在前头一棵树下很久了，他赶紧抱着铁锨过去，心里有点紧张。 司藤小姐，是这儿吗？北音小姐就埋在这儿吗？ 下意识里，严福瑞总觉着既然是同一个妖的分身，彼此之间肯定是有感应的，司藤小姐这样走走停停，也许是在感应白鹰的存在也说不定呢。 本节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节再见。